3月12号下午3点，就等您来， 就等您来， 就等您来。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谢谢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书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公元753年秋天，李白来到了宣州，也就是今天安徽省宣城市一带。这里是李白的偶像、南齐时期著名的诗人谢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不久，他的一位族叔、著名的散文家李云路过此地，李白便在宣州著名的谢眺楼上设宴为他送行。席间，他写下了这首送别诗。尽管本诗以送别为主题，但主体部分仍然是诗人在抒发自己压抑的情感。他写道：舍我而去的昨天已经不可挽留，扰乱我心绪的今天令人多有烦忧。长风吹过万里送来了鸿雁，此情此景足以让我们开怀畅饮，醉卧高楼。叔父你的文章有东汉末年建安七子的风骨，就像我的诗歌如谢眺的作品那样清新秀丽。我们都饱含着一腔壮志，想要登上青天去摘取明月，然而实际情况是抽刀断水只会让水流更加汹涌，举杯消愁只能让人更加忧愁。人生在世不能事事如意，不如明朝披头散发乘一叶小舟随波逐流吧。李白的偶像谢眺曾经担任过宣城太守，他曾在宣城北方的山上修建了一座高楼，此楼后来毁于战火。到了唐代，为了纪念谢眺，后人特意重建了此楼，并命名为谢眺楼、谢公楼。李白因为酷爱谢眺的作品，在旅居宣城期间曾多次登上谢眺楼追思偶像，也留下了众多与此楼有关的诗篇。受谢眺与李白两人名气的影响， 从那个时候起，谢眺楼声名大振，位列江南四大名楼之一。历代地方官员都曾对此楼进行修缮保护，特别是清代更是增刻了历代诗文碑刻作为装饰。遗憾的是1937年抗战爆发，谢眺楼毁于敌人的轰炸。如今的谢眺楼重建于1997年，选址仍在原地，尽管只有二层楼高，但是它雄踞在宣城市内最高的山上，通体朱红，金顶高悬，飞檐耸立，气势恢宏，回廊环顾，与山势景致非常协调，可见是参考了历代地方志中留下的对谢眺楼的详细描述。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如今的谢眺楼都足以让人有一种登临高楼意气风发的感觉。或许正因为如此，后人再登楼时恐怕便更难理解，为何在这座楼上的饯别酒竟然让诗人李白如此的唏嘘和忧愁了。去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一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从今天起， 我为 我是评书演员连丽如，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无论是送家人还是送朋友，人参产品不仅代表满满的诚意，更会让您看到杠杠的效果。订购热线400-666-2282 400-666-2282。人参系列产品还远销美国、日本、东南亚等地区，得到了消费者的极大好评。我们承诺全部产品使用长白山有机人参，先验货后付款，24小时售后服务热线随时为您答疑。680元秒杀人参福袋大礼包，仅限来电前50名听众。订购热线400-666-2282400-666-2282。680元5种人参系列产品送到家，抓紧时间占位选购吧。 这就拨打400-666-2282400-666-2282。 阳光茶园， 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现在呢，我们的国外的朋友啊是越来越多，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您现在走在街上，到商店里看一看， 可不是， 许许多多的国际朋友 啊 都来到了我们中国， 是 有的在投资，有的在访问， 是 这样给我们每一个公民提出了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要懂点外语啊。 对了， 是吧，要学习外语，更好的促进互相的了解， 是 友谊、团结、旅游年都需要我们公民掌握好外语，这样呢进行交流啊，进行接触呢就有极方便的条件。 每个人都应该学的， 都应该学呀、啊。 对 啊，您打算学吗？ 是我打算学、啊。 打算学，您可以回去好好学一学。 是 啊， 学是学，我就是找不到老师，不知道跟谁学。 跟我学。 跟你学。 跟我学就行，当然我会的不多。你别看不起，会的不多。 你会多少个国家的语言？ 也就70多国吧。 什么？70多个国家？ 你别瞪眼睛，70多国呢，有的说的好一点 哦， 有的说的不好一点，就会几句的。 哦，那么你说的最好的是？ 最好的 啊？ 怎么想就怎么 啊？ 说的那个、 啊，张嘴就来的， 那是中国话。 废话 啊， 那中国话我还能说呢。 那你问呢？ 刚才说的不是外国话？ 外国话 啊， 多了 啊， 大语、英语、 哦、 日语 啊， 西班牙语、越南， 不，这样吧、多了我也记不住。 嗯， 你呀、先教给我几句简单的， 简单的 啊，几个国家的语言就可以了。 你，我跟你讲吧， 啊， 你想学哪国的？你先说说。 我想学，比如我想学英语。 英语最普遍了 啊， 英语最普遍。 英语我见到外国朋友来了以后 想说话表示表示， 哎，我跟他说欢迎欢迎，热烈的欢迎。 说欢迎热烈欢迎是吧？ 啊， 你就学那 good 和那 hello 行不行？ 不行 啊， 我这你跟人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你怎么专捡这学呢是吧？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哈 啊啊， 欢那个行，我教你的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啊 那个你懂英语吗？ 我跟你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懂， 一点都不懂啊！ 不是， 那就好办。 哎，什么好办？ 啊，不，你一点都不懂，我一点一点的教给你，这不是好办吗？ 啊、我以为一点都不懂就好骗了呢。 我骗你干什么呀？英语啊， 是英语， 英语这个欢迎叫 welcome， welcome， 要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叫 welcome，welcome，welcome。把嘴张开了，把嘴张开了，别回回吞的、不大了也不行。Welcome，very welcome，welcome，welcome，very welcome。你别说，烫着了以后，确实是这么发音，啊，基本上可以。再连贯讲 ，welcome，welcome，very welcome，welcome，welcome，very welcome。这就对了嘛，学得非常不错。你见了英国人，你就跟他这么讲，保证他要谢谢你 ，Thank you。谢谢你。 我还想学一个国家的语言，就那个日本话， 日本话哈。 啊，欢迎欢迎，热烈的欢迎。 日本话，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听了啊。看耶看耶，来自来自你看耶。 看耶看耶，来自来自你看耶。 你说这日本话说的就比英语强啊？过去当过日本翻译？ 没有。 跟日本人接触过 啊，接触过啊，看看看看，来自来自你看看， 哎， 看 看看看，来自来自你看 看，哎，这就是日语的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啊、朝鲜话， 要朝鲜话、啊，朝鲜话有的地方跟汉语呢比较相近，它叫韩韩也来韩什么西的， 嗯，韩韩也来韩什么西的， 韩韩也来韩什么西的。 哦，你别说，这几句啊。你教给我，我完全记住了， 这都学会了。 见到外国人我就能说了。 那我考考你 啊，可以 比方说我呢，就是来自外国的朋友 啊， 你在机场来欢迎我， 我说这几句外国 话，我看你行不行。 哎呀， 我刚才教你那几句你都忘了？ 我一点都没忘。 那你怎么不说呀？ 我知道你是哪国人呢。 哦，对了，我忘了，还是我来自英国的朋友。 那我用英语来欢迎你。Welcome, welcome, welcome, welcome. Thank you, thank you. 我是来自日本的朋友， 我用日本话来欢迎你。干净，干净，自在自在，干净。 我是来自朝鲜的朋友， 我用朝鲜话来欢迎你。很很也很什么的， 我是来自法国的朋友， 我用法国话来欢迎你。欢迎欢迎，热烈的欢迎。 你这是法国话吗？ 我说法国人说中国话， 像话吗？这个相声呢，逗大家哈哈一笑， 幽默滑稽， 大家呢从当中呢也吸收一点教育。 是这样， 许许多多的事情呢都是生活当中的一点小小的情趣凑成的。 对， 你拿平常这个说话、 哦、 言谈话语啊，你来我往的所有的语言里经常有各式各样的笑料存在。 是吗？ 问您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问吧。 唐老师， 哎， 您是哪个单位的？ 我是中广的。 什么叫中广？ 啊，中国广播艺术团呢。 大家听啊， 啊， 中国广播艺术团七个字儿，您说中广俩字儿， 其实大家也听懂了。 哎，这是一种省略的说法。 哎， 那这种说法， 嗯， 有的单位它省略成俩字儿啊，能听得出来。 嗯， 有的单位省略成俩字儿，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地方的。 哎， 啊， 哪能不知道呢？ 都知道。 哎， 有一天 啊， 我在这个北京一个招待所里头 啊， 搞创作， 嗯， 正好赶上会议。 开会， 服务员在那分配房间。 哦，怎么分？ 你听懂哪单位的？ 嗯， 首钢的。 这一听就明白，首都钢铁公司嘛。 北汽的。 北京汽车厂。 驻影的。 珠江电影制片厂。 怀孕的。 哦，这个怀孕的也来开会来了。 怀孕的来没来？啊？ 啊， 来。嘿，那老大爷，你不怀孕的吗？ 老大爷， 老大爷蹭就站起来。我多大岁数我怀孕的啊？ 就是 年轻时候也没这功能啊。 可不是吗？ 我是怀柔汽车运输公司的。 你看看， 怀柔汽车运输公司在我们这儿就叫怀孕的。 是啊。 哎， 那我要是怀柔轮胎厂的呢？ 啊，那就是怀胎的。 不像话，这都 你们这四个单位去、进北边这个楼啊。 哦，这边怎么样？ 南边这个楼我分配一下、 嗯、 看谁住上边谁住下边啊。 嗯， 铁锅在下面。 铁锅 笼屉在上面。包子进来。 这包子进笼屉可就要开饭了吧。 什么开饭？什么开饭了？ 不是，你什么铁锅？ 铁岭锅炉厂铁锅。 那笼屉呢？ 龙口床屉厂笼屉。 包子 包头子母扣厂包子。 哦，这么仨单位凑一块儿了。 哎，把这个大门打开 啊！ 上厕所的进来。上海测绘研究所的进来。 我以为都上洗手间了呢。 啊，这边就住好了啊。 嗯， 前楼我来分配一下。 这边怎么分？ 开刀的在一楼。 嗯， 开膛的上二楼。自杀的在三楼。上刑的在四楼。 我说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四个单位。 那开刀的 开封刀具厂开刀的。 开膛的

我自己没有哨，照这我那也是去呢啊，他做哨，自个儿的就照他照猫画虎，他这么做你也这么做，得你还做响了，做完响高兴死了，就打那儿一来二去的，就每天每方的去那捣乱去吧，就一点点学会了。当时一个徒弟，一个徒弟也是学了一年多二年了，人那活还出不来呢，我就到那儿就十天半个月的，就能多少做点小活了。他因为这里的传外人就传一个，从老根上传下来就传一个人，传外人。你说你家里有血缘关系的，甭管侄子小外甥也好，嫡孙都行，你有血缘关系的随便传，传多少都行。我这就得唯一的一个外人，他那玩意儿也不让你动他的东西，时间长了他做你看着，完了以后得你拿刀子 K 着 K 着他也不言声，做就做吧，做一下呀，是那回事，手体活还行。得这他放开你做了，做了以后得瞧你这活比收那徒弟强，那徒弟比我大约五六岁，就不让他来了，就剩我一人。 要说也真是机缘巧合，师傅的名字叫王永富，本身带一个永字，何永江的名字也带一个永字，而他们传承的也正是永字号歌哨。 这所有的永字全在第一点上，第一点的点儿跟最后这一撇儿在这上有规矩。太爷爷那辈儿点儿从前，这个一撇儿往上跳，师爷那辈儿这点儿在后，他一三角的不都是平的，那个后边这个一撇儿往下拉，到师傅这儿就变了，上边这一点儿就跟现在当点的永字似的，上一点下来一圆的，完了以后呢他这往下这一撇儿咚蹲在这儿不往下拉。为什么蹲住了？告诉我没有后，我只有我一人，顿此为止。我这永字是三分四方，为什么说三分？三分你上边有三代，四方你是第四代，这是师傅的告诉我你第五代也是，你教出来以后还用这个字儿，从下边再出一个小字儿，把他们的家传也好外传也好你给他分出来，老总起这名就是一永，就永远传下去。 说起北京歌哨，就一定要提到一个人，他就是已故著名学者文物鉴赏家王石湘先生。王先生一生酷爱养鸽子，对鸽哨更是情有独钟，他经过认真搜集，把南登大雅之堂的鸽哨作为专门的一种民间收藏来深刻研究，用文字把毕生的心得和见闻记述了下来，创作出了名作《北京鸽哨》。在跟着师傅学做鸽哨的时候，何永江还有幸经常能够见到王世湘先生与师傅等人切磋歌哨技艺的场景。 王世湘老先生，我还有吴德威，还有就是我这王大爷，我这师傅，这老哥他到一块儿的时候，谁要看不见谁，谁还想谁，到一块儿仨人就是死掐死打，不是说用打架，用钱上打，用这场的名称，用这里的玩意儿，他来探讨。就这个两个响的，这个是笛子对，那是呼劲儿对，这个是嘴吹，这三人吹完了打，打完了吹，然后对， 这是调音儿是吧？ 调音儿，反正一礼拜当天两三天在一块儿，我是每天每跟着他们，在他们手底下长大十几岁，他们打我听着，他们喝水我给沏水，就这样，我师傅好喝，我二娘拿的酒就为给我师傅喝。叫他喝多点，他好给他说，他回去写书。 当初学艺的时候，何永江在师傅家里看到过两顶师傅相当珍惜的帽子，他们都被仔细地包裹起来挂在了墙上，原来这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京剧大师梅兰芳送给他师傅的，而这两顶珍贵的帽子背后还有他师傅当年为他们做歌哨的故事。 你按我身的事儿，就是给谁，宋庆龄苏先生给他做哨子，64年，我还是小屁孩呢。我王大爷，他骑的一是小二六车，我坐在后边带着我去的。告诉我到那儿你别跑也别动，你我这干活你好老实，别人给我坐着。坐在那儿以后就坐在那棵大槐树底，给宋先生坐。宋先生最爱玩的就是七星，七星代表着金木水火土，代表日月。还有别的就是给梅兰芳坐。梅先生做的全是紫竹的，紫竹哨子，说练他眼睛，练他耳朵，他唱戏得用耳朵听这音乐的音，眼睛呢他近视眼，他得看这鸽子追回这眼睛来。 现如今何永江已过花甲之年，

定常常在舌尖，回家吃饭，回家吃饭，无论万里乘的是什么都比得香甜，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 那种滋味至今常常在舌尖，回家吃饭，回家吃饭，无论万里乘的是什么都比得香甜，回家吃饭，回家吃饭，那声呼唤至今常常在耳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阳光茶园。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郭仁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腰椎管狭窄这个病啊。过去大家认识的都很浅，不太了解。比如过去有一句俗话，大家都经常听到，就说人老啊先老腰，就是腰膝疼痛啊，在中老年朋友中间发病率非常之高。一个统计资料证明的话，在60岁以上的男女两性的老人中间，大约1/3以上都有这种腰酸腿软、腰背疼痛的这种症状和表现。那就说明什么呢？这个腰痛之症啊，的的确确太多了。但是这个腰痛的原因很多，有些呢可能比较简单，它可能因为用力不当，哎，出现了腰肌的一种这种挫伤啊，哎，就是他们说的腰肌的劳损，这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因为腰这种椎体和椎体之间的椎间盘出现了一定的位置的变化。而我们今天讲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在腰部的一种骨啊出现的退化所导致的，这种椎体和椎体叠加中间这根管儿，就是我们叫的腰椎管，它出现了不好的一种增生， 最后导致了腰椎管的狭窄的脊柱中间的神经出现了压迫，出现了牵拉，出现了顽固的疼痛，有的人最后不得不通过手术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类的问题的话，椎管狭窄往往医生最早不用认识到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在早期啊都表现在腰啊背啊出现了那种间歇性的沉重和酸痛。什么叫间歇性呢？可能一段时间天冷了累了，他就觉得有些不舒服，酸沉重疼痛，但是过一段时间暖和点呢，好像工作轻松点呢，这个现象又不明显了。这就是间歇性的，它时好时坏。第二一个呢，就是像这种症状出现了以后，慢慢慢慢它就加重了，以后不管是好天也好，不管是差天也好，或者说不管是累或不累的时候，都持续的出现了这种腰背的疼痛，不灵活，而且呢走路的话感觉到两侧的脚啊不一致，就像有一只脚把有一只脚拖着走，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间歇性的跛行。而且有些人还有一种特征性的表现，他慢慢慢慢的他不爱站着，他喜欢蹲，他睡在床上他也不撑，他尽量喜欢捐。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站在那儿一会儿他就腰就不对了，他那么捐成一团坐在马路牙子边上，他觉得还好一点，适应一些。逐渐逐渐的有些人就出现走路不行，他稍微走得远一点就感觉到一条腿或腰出现的疼痛，出现的拉拉走着不适应了。但是他如果弓着腰骑着自行车三轮车的话，他觉得好像就要好得多，走路走不了半站，他骑这种车他会骑个两三站。这一类的问题出现了以后，基本上就会诊断为是椎管狭窄对于我们的脊神经出现了压迫所致。如果进一步的发展下去，那个后果就比较严重了，有的人可以引起因为脊柱中间的脊髓神经压迫造成大小便的不能很好的约束和管理，出现二便的失禁，有的人呢就甚至出现双下肢的极度的无力，用他们的话来说，感觉到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走不动，晃来晃去，就有点类似腰部受到严重创伤以后的这种截瘫样的表现。过去由于大家对这个腰椎管狭窄这个病的话认识少，所以一般说这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一下，其实它不是，它是整个的椎管内部的这个容积啊越来越小了。有的人呢说这是不是坐骨神经疼痛，其实不完全。为什么呢？因为它椎管呢像你在这种腰椎的骨质疏松的基础上出现了它的增生，它里头一个很狭小的空间就变得更小了，最后就出现了这种顽固的腰痛，腰椎管狭窄症，出现了明显的退化和老化，所以最后使椎管中间的容积就越来越小了，它的神经它的血管的运行越来越差了。这种情况的话最常见的在哪儿呢？就在于我们的后纵韧带黄韧带的肥厚是有米血的关系。得了这些病以后，有些朋友就长期的要靠吃一些止疼的药来暂时缓解他的疼痛，到了严重的事儿，比如像二边都失禁了，那不得已就只有住院，采取一些手术的治疗方法等等等等。但是这些手术相对创伤是比较大的，而且像这种椎管狭窄的问题，简单的小的微创不好解决，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椎体的问题，或者是一片椎间盘的问题，往往牵涉的面积范围都比较大，所以啊，对于一些老年朋友呢，也真的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带来了很多很多痛苦。有的人说不得已只好做，但是做了以后由于他的根上的问题没解决好。什么是根上的问题呢？就是他的骨质的疏松和基础上的骨质的增生的问题没得到很好的调控，最后若干年以后又出现了复发。所以说到这一点的话， 那应该怎么样来预防这个问题，而且还怎么样，如果已经出现了手术后，可以更好的得到调理，避免它再次的出现的复发。在我们祖国医学中间，把这一类的疾病呢、那时候过去它没有这种条件给它诊断的那么清楚，因为现在是通过核磁啊 CT 啊这些影像学来检查的，那时候都把它归属于一个症状叫腰痛之症。腰痛之症根据《黄帝内经》这本古老医书的定义，叫肾虚所致腰痛，腰为肾之府，所以它是这么来解释，就是说腰痛的根儿在于肾虚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认为肾主宰我们的骨骼的健康，而腰椎管的狭窄的话，就是腰椎这个椎体呀、乃至于包括它椎体周围的一些其他的软组织的韧带啊这些出现了明显的病变，出现了老化，出现了退化，骨质出现了疏松，在这种疏松之上还出现了不正常的沉积，就是一不好的增生，最后就导致了这种腰椎管狭窄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属于骨的一个变化，属于什么呢？退行性的一种骨病。有的人说还有那些附属韧带，那个其实更容易让大家理解了，因为骨是归肾所管，而那些附属韧带归谁呢？是归肝主。肾属水，肝属木，肾是肝的母脏，当肾好的人，他的肝就能得到最好的支持。所以说肾骨不好的人，那肝筋啊，这些筋头巴脑的筋，那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就因为这一点，所以最后导致了这种腰椎管的狭窄。因此传统医学也就祖国医学认为啊，人为什么到了中年以后，很多男性朋友女性朋友，尤其是一些常干一些体力活的朋友，他很容易出现腰椎管狭窄这种疾病，就是因为肾虚不养骨。因为肾主宰骨骼的健康啊，肾一虚了以后，骨骼的健康出现了下降，骨质出现了疏松，在这种疏松的基础上，我们人体为了自救，有一定的地方出现了这种骨质的沉积，哎，就是我们说的既有疏松又有增生，这一对矛盾的话，最后就造成了整个腰椎管的病变。因此要预防这种腰椎管狭窄的话，到了中年及时补肾。为什么呢？肾主骨啊，当你这个肾不亏不虚的时候，你的骨健康就不会受到影响。你肾不亏不虚，那你这个肝血的话就源源不断的能够产生，你的肝呢、所主宰的这些韧带啊这类的东西的话，也不会出现老化呀、脆化呀这类的问题。这就是什么呢？这叫补肾益肝。因此说到这一点的话，作为中年来了，你要预防腰椎管狭窄这类疾病的产生，你一定要好好的补肾，补好肾，骨骼的健康就有了保证。而补肾呢，一年四季都应该进行，但是最好的时机呢是在当下。为什么呢？冬来进补就是强调补肾，因为你冬天如果补好了肾，就把第二年的所有的各种健康的基础就打好了，打好了以后，那你就可以避免出现这类疾病。有的人出现了这种椎管狭窄了，甚至做了手术了以后，你为了使你的骨的健康得到调整，你就要从肾主骨抓起。肾主骨就是要补好肾中间的阴阳，使肾中间的肾阴肾阳肾精肾气这四大支柱全面提升，提升了以后，它就能够使你那个骨的健康得到很好的维持，避免若干年以后你又复发了。为啥呢？因为你那个肾的根儿你没解决好。补肾就应该要通过一个很好的综合的调理。大家都知道，作为食补，那比起吃药来说那就好得多。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海狗是一种温血哺乳动物，跟我们人从人类进化的历史上来说，那应该是亲缘 关系是比较近的，人也是温血哺乳动物啊。那所以来自北沟的海狗啊，它就有丰富的补肾的这种物质，因为在这种严寒气候下，肾中间所含的这种我们人体最需要的肾活磷脂，根据现代的一个化验证实，在海狗身体中间的这一部分，海狗鞭中间含的最丰富，高达我们正常人体的100多倍。它的血红蛋白，也就是使我们说的对一些属于这种韧带啊这一类的，哎，有最好的调理的这种血红蛋白血色素的话，是牛肉这种运动员的保健食材的20倍之多。正因为这一点的话，所以用海狗鞭帮助你很好的补肾益肝，再加上还有一些名贵中药的帮助，加上各种参类，哎，比如像人参呢、黄芪啊，这样的一个综合的食材的调理的话，最后就可以使你的肾中之精啊得到很好的补充，肾精得到了补充，而且肾阳也得到了很好的提振，这样最后呢就真的达到了全面的补肾。肾好骨就健康，骨健康，哎，那个精也同样能够健康，这就是肾好肝好，最后就达到骨好精好全面的健康的一个综合调理。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详细情况请拨打咨询电话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的小话题是早早预防啊骨质疏松。骨质疏松的发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人体骨量实际上从30岁前后就是达到一个高峰。如果你在30岁的时候你的骨量不能够达到一个顶尖，就说是这个时候你要不行，你的高峰啊比别人低，你的高峰不能够达到一个最高的顶尖的话，那么以后从30岁以后就会逐渐的下降。所以大多数啊骨质疏松呢，这个后来慢慢的表现出来的话呀，它是缺乏一种特异性的症状，等到全身的关节出现疼痛才会引起注意，这个时候稍有不慎的话，被人啊受到磕磕碰碰以后啊便会造成了骨折。所以说早期发现骨质疏松的话呀，就是应该及时的采取啊这个防治的办法。所以说在30岁的时候啊，咱们应该注意要使得自己的骨量啊要达到一个高峰，你越高那将来你出现骨质疏松的可能性就会下降。判断自己是否是高危人群，是容易发生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的话呀，首先第一个当然是老年中老年的女性。为什么？女性通过了更年期以后，骨量就必然的是大量的流失。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内分泌系统的变化，雌激素、孕激素的下降，最后就造成啊中老年女性容易出现骨质疏松，是我们骨质疏松的一个高危人群。另外呢，年龄，如果年龄是超过65岁的，那个人也是一个高危人群发生骨质疏松的。第三呢，还要看呢体型消瘦的， 体型消瘦的，体脂的指数啊小于20，体脂指数怎么一个标准？把你体重的多少千克，就是公斤，去除以身高的你的平方，这样出现一个数值叫体脂指数。体脂指数如果小于20的话，那就表现你的体型比较消瘦，你也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第四，有骨质疏松家族史的，你家里头的，尤其是直系亲属的，爷爷、父母到你的话，咱们有骨质疏松家族史的也得注意。另外呢，咱们就是明摆的，就是一个呢年龄啊，咱们就摆在那儿了。这个内分泌系统啊，出现更年期以后的雌激素、雄激素啊缺乏以后，就容易造成骨质疏松。第六，长期缺乏运动的，你不运动，运动可以促使我们全身血液循环系统通畅，所以这样的话，全身供血供氧的话呀，就可以调节我们整个的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第七，吸烟的，每天20支以上的。第八，是过量的应酒的，有的人说实在的，我就见过有的老先生的话，早上起来睁开眼，早餐开始就要喝酒，就要眯一会儿，就是眯酒啊，就要喝酒。那么你这样的话，你早餐都喝酒了，你中午能不喝吗？你晚餐能不喝吗？所以过量的应酒也是个影响。第九，维生素 D 的摄入不足。维生素 D 摄入不足的话，当然一个是食物中间，还有呢就说是晒太阳，非要晒太阳。你这个太阳的话呀，可以啊，就是促使我们体内的胆固醇在你自己体内紫外线的作用，转成有生物活性的维生素 D3， 这对于啊我们胃肠道的吸收这个钙有用的。另外呢，咱们还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也容易啊造成的骨质疏松，比如说有甲亢的、甲状房腺这个亢进的、垂体病变的、消化系统疾病的、肾脏腺皮质的，或者是这个性腺疾病的，还有肾病的、哮喘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还有当然包括细胞病变的，这都是不正常的生理的了。那么这个时候，那么就要注意。还有什么？是一些药物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也容易诱发呀骨质疏松。所以说刚才说到的各种原因造成的高危人群的话，那么您要是属于这个刚才谈到的这几个方面的，那您就千万的注意了。疼痛是骨质疏松的一个主要的表现，最常见的是腰背部的疼痛，其他部位呢包括四肢的关节疼，坐根部啊疼痛，以及一些呢肢体的放射痛、麻木感、刺痛感等。老年人呢还会出现呢身高的缩短或者驼背，通常骨质疏松的程度越严重的话，驼背的这个顶点的位置就越低，驼背的程度会越严重，那么对于骨质疏松严重的患者就会出现呢骨质现象，轻微的外力轻轻的碰一下就可以导致呢骨折。这个骨质疏松发生呢这个骨折常见的部位啊，包括呢胸、腰椎、咱们的这个骨的近端，那么上肢、下肢的骨骼部分。骨质疏松的高危人群的话，会出现的症状的这些老年人，咱们每年都应该检查一下呀骨密度。当然呢医生可以利用一套X 光啊、吸气啊、超声骨密度啊、X 线啊这个是来有办法来给您诊断是否是出现了骨质疏松。骨梁的流失啊，如果已经在30%以上的话，那么双能 X 线的骨密度仪啊就会被认定啊是骨质疏松，他就给您啊下诊断了。所以说 人人都可能会出现呢骨质疏松，但是你出现的这个时间早还是晚，还有很多的原因呢，就包括在里边，就是刚才介绍的这个高危人群中间，好多是我们不科学的生活方式，抽烟啊，喝酒啊，不运动啊，这个维生素 D 摄入就是比较少啊，甚至有一些用的这个药物啊，都可以受影响。老年骨质疏松中间的骨胶原、骨黏蛋白和钙的减少啊，最后导致啊可以骨密度的降低，骨量大量的损耗的话，就产生老年骨质疏松。在这儿呢，顺便说一句，这个骨胶原呢、啊，这个胶原蛋白呀、啊。这可是你自己体内啊，根据你供给的营养而合成的，所以并不是咱们说这个买点猪蹄，咱们补充一下这个外边的这个，不是你体内的动物方面的这些认为是这个胶原的这个蛋白啊，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你体内，成为你自己体内的胶原蛋白，不是。你就是吃了猪蹄，咱们进入到我们消化系统，这个消化系统先要把你猪的胶原蛋白全部分解了，分解到什么？分解到一个一个氨基酸。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来合成你自己体内的胶原蛋白？那么我们就是要根据基因，根据这个模板，这个模板这个转落，这个才能够啊一个一个的氨基酸通过这个基因的模板的转落，这个才能够根据人体的胶原蛋白组成我们人体的胶原蛋白，这个你才能利用。所以说咱们要注意的骨质疏松的话呀，那么就是在各个方面呢多的要啊，使得我们的生活呀一种科学性，而使我们自己的营养能够全面的能够啊得到一个补充。老了不行了，不行了，咱们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你的调理调理，你的补充补充，改善改善你目前的这些营养摄入的状况。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老年人呢体内啊就因为代谢也在发生变化，那么体内的水分减少，尤其是老年人体内的无机盐的成分在变化。老年人体内的无机盐的成分改变，主要是钾、镁、钙、磷以及我们人体所需要的那些微量元素，而且呢钠入的含量呢减少是不明显的。这样的话呢，老年疾病患者呀发生缺钾、缺镁、缺钙的情况呢很普遍。所以老年人的营养的话，咱们就说就是需要一个全面的补充，这个才呢真正的能够维持到我们体内的什么内平衡啊。老年人的骨组织矿物质减少，那么老年人呢这个钙啊、磷啊、镁啊、钾呀等等的减少，微量元素的减少，那么可以啊造成骨组织矿物质中间的含量下降，这就最后造成骨密度下降，那么就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所以说我们补充绝对不是补充某一个单一的这个人体需要的这个元素就能够满足，不可能。这个骨质疏松是实际上对于我们这个骨的一个结构的一个全面的营养的一个补充。人体本来是一个自然进化的产物，是一个自然的组成部分，所以要使我们平衡啊 这个能够符合呀我们这个自然的法则。咱们说着，人要跟外环境达到一个平衡，人体内还要有一个内环境的平衡，这个时候啊才能够啊真正的就是保持人体整体平衡的基础上，维持我们正常的一个自我的修复的能力。像刚才说了胶原蛋白，胶原蛋白一方面我们从食物中间补充各种的氨基酸的这个成分，另外我们自己体内的基因呢转录啊模板呢、这都要维持正常，这个才能够真正的达到一个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明知自古至今咱们都知道它是个好东西，对不对？咱们老祖宗多少几千年前三千年前咱们都了解了，李时珍本草纲目上就是知道有益心气、入心、充血、助心、冲脉，益肺气、补中利关节、肩筋骨，还可以呢起到一个呢健胃活血、调节我们体内各方面。所以咱们说咱们年龄到了你要注意养生的话，实际上并不是老了七老八十了啊你说我要养生我要干嘛，实际上咱们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应该注意。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西城66182780 6618 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舞台上的他光彩照人，一派宗师风范。 恩师啊！ 却为何要在巅峰时刻退隐舞台？ 1979年，他突然宣布退出舞台。 孝兴改行做教授， 你是说侯先生不表演相声了，要改行？ 敬请关注《档案》，一代宗师侯宝林。 哎呦，在这儿碰着您了， 可不是吗？ 吃了吗？您呢？ 刚吃完呢。 啊， 你吃了吗？ 我也吃了。 你在哪儿吃的？ 我在家里吃的。 哦， 您在哪儿吃的？ 我也在家吃了的。 您在家吃什么呀？ 炸酱面呢。 不巧了，我在家吃的也是炸酱面。 那太好了，每天到我那儿，我给你颠仨炒俩， 就会5万。 来，炸酱面怎么样？ 行行行行， 行行没问题。哎，要不现在咱们加？ 哎，不， 我再给你重新做一下。 我刚想 还有酱。 什么有酱啊？咱们得去那档案录像去呀、 啊！正事忘了。 就是啊，来， 那咱们就走了。 我带着你， 走， 上来啊！ 你先划两步， 哎，走， 你先划两步， 别往前推呀、 啊！ 别 走， 哎， 我先划两步， 哎，往前 走，走。 我是何云伟， 我是李菁。 刚才啊，我们想给您塑造的是一个大时代的背景， 哎，就是咱们老北京的文化， 哎，这个背景呢是孕育了很多响当当人物的背景， 嗯， 当然了，这里边也包括我们大师级的相声演员， 说的太对了， 这里边我想问问你了， 您说呀， 下边有几段录音啊，你知道是谁说的吗？ 录音呢？ 啊， 那我得好好的听听。 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小金每月少一天。 这是谁呀？是我您呐。 嗯， 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催沙瓤，一字儿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信请尝尝。 嗨，这我太知道了。 听出来了？ 当然听出来了 啊！ 这就是咱们相声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代相声宗师，堪称是东方卓别林之美誉的相声大师侯宝林。 对，侯先生啊，从12岁开始说相声，早年间呢，曾经在北京、天津、沈阳的各大地摊戏楼里边为观众朋友们服务，最终呢，因为在天津电台的直播一炮而红。侯先生的相声作品里边有一大艺术特色，那就是有浓郁的老北京风情。 嗯， 你就拿他那段代表节目《关公战秦琼》来说吧， 经典呢， 用他的声音和肢体就勾勒出了老北京戏园子里边真实的一些个场景，那简直是绝了。 我问问您， 嗯， 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还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他那谁知道啊，那玩意儿 他们俩没比过， 他不是一朝代。 今天让他们比比。 哦，比比啊。 来个关公战秦琼 好吗？ 哪有这么出戏啊， 根本没这出戏。 管事的一听呢，也不敢说你不懂艺术 啊， 你不懂历史， 这怎么？ 只有说这，嗯，这戏我们不会， 只能说是不会。 您点个别的戏吧， 换别的吧。 妈， 啊，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 啊， 那就全别唱了， 全别唱 了，我也不给钱了。你们也别走了， 干什么呀？ 在这里饿你们三天。看你们会唱不会唱，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是 管事的可害怕了， 吓坏了。 老太爷，您别生气。 嗯， 我去问问他们。 他问谁去呀？ 问演员去啊，看关公的这个演员活了。 哦， 嗯 嗯， 给他唱， 唱了。 他胡点，咱们就胡唱。 胡唱啊！ 嗯，我还来关公。 啊，那这秦琼呢？ 谁来秦琼？ 谁来啊？ 谁会啊？ 没人会呀。 老生班，那是那个刘备。 哦， 你把你那腿脱了， 让他 扮秦琼。 对，那赶紧的扮秦琼吧。 嗯， 就这样上了。 大步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康康杰步仓切仓， 秦琼出场了。 康切切切切切切。演员心里想的这什么玩意儿啊， 本来没这么出戏嘛。 得切切切切切切 啊，这是透秀。 唱切切切切切 正官。 得切切 李然 切唱 接水秀 切唱起。 你瞧这做法， 唱切切切 上 切唱切切， 这怎么这么慢呢？ 想词儿呢嘛， 还没词儿。 切康切康切康切康切康，将士英豪，儿郎虎豹，军力好，地动山的摇摇五把狼烟。 啊！扛起切切切，点将算完了。 奉了我王御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 谁呀？ 汉将关羽。 好嘛！ 众将官 有 起兵前往。 哦，不是扛起扛起扛起扛起。行了，他这场对付下来了。 关公该上 哦，关云长上， 扎金软靠， 嗯， 一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哎， 一手拖着靠拍子，是这样 小过场。 扛车扛不来，车扛不来，车一车一车扛不来，车一车扛。 安仓关云长 扛车，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边界。军师们，迎敌。这 哦，扛车扛车扛，一家堂鼓。 关云长，大刀一横，秦琼摆开了双锏， 俩人碰面了。 谁看谁都别扭， 本来他就没见着过。 来将通名， 报名吧。 唐将秦琼，你是何人？汉相关云。 瞧这俩人， 为何前来打仗？ 为什么来打仗啊？ 他哪知道？他一听，哎， 这是干嘛呀？ 他生气呀， 他还火了。 这样可坏了。 怎么呢？ 戏台上有规矩啊。这是叫板起唱。 对，这是叫板呢。 打鼓的一听，哟，还有唱呢。 唱不来得唱，切来唱。 拉胡琴一听，哦，还有我的事儿 了。你瞧这份乱劲儿。 胡琴一想，非唱不可呀。 当时他唱什么呀？ 也是现编的词啊。 怎么唱的？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关公啊， 听了， 扛不来才扛不来，起来扛。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他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 哎，侯大师的地位到底有多高知道吗？ 多高啊？ 经常到中南海为毛主席表演相声， 那是多高的荣誉啊。 给主席演的节目啊，演了100多段呢，连新的带旧的，就是外边已经不演了的节目他在里边演，就是毛主席没听过的节目，我们尽量的能够把它穿起来。 可是啊，正当侯先生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水平的时候，1979年，他突然宣布退出舞台，这怎么回事？ 这个啊，那得从打灯谜这段相声说起。 半夜叫门问声谁，扣一个字，猜。 我动动脑筋，半夜叫门问声谁？比如说半夜里有人到家里找我去，在外边一叫门喊我的名字，胡中人，我得问呐，谁呀？外边回答我。哎，猜着了，这字儿念我，没错了，猜着了。 我想起来，你这个人水平低，我不能说这么深奥的，这么深奥的你就没法猜了。刚才说那个不算，我换一个。 您别换，我猜着了，这字儿念我。 我说不是， 我说是， 不是 是。 您再看，一个说是，一个说不是，你对不起，瞎耽误时间，你换一个。哎，我说一个， 不换，咱们就这个了。 那一个说是，一个说不是，这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咱们这个。哎，咱们表演解决怎么样？ 猜谜语还有表演的？ 您不承认这字念我呀？ 那怎么表演呢？ 哎，这儿啊，好比是我家，半夜里您到我家找我来，您在外边一叫门，我一问谁啊，您回答说我，您就输了。 哦，不说我就赢了。 那当然。 哪算你们家？ 这儿就算我们家。 哟，你们就在这儿住 啊？对， 这地方窄点， 这不是比方吗？ 哦， 比方是我家。 这三更半夜， 现在可就算半夜里了， 就算半夜了。 哎， 我到这儿来， 您这找我来， 上家来找你。 哎， 你等着我， 我等着您呢， 肯定等着， 肯定等着。 我可不一定来。 对了，那我等谁去？您一定得来啊。现在就得来。 现在就得来。 哎，没错，这字念我，错不了，猜着了。 哎，你好， 你好，你好， 在门口待着， 这多会儿？ 这黑更半夜的，我站在门口，我等谁呀？ 在门口这不凉快吗？ 对，没听说过，我在屋子里边呢。 不， 在屋子里边呢。 哦，屋。 您就即便看见我也不行，看见直到没看见，您还得叫门呢。 还得叫门？ 哎， 那哪是门？ 这就是门呢，半夜叫门嘛。 哦，对对， 是不是？ 叫门。您在家？ 在家，在家里不说话，您是干什么的？乒乓乓乓站门口冰箱子了， 这不叫门吗？ 那叫叫门，那叫打门。叫门您得叫我的名字，我问您谁呀、啊、您回答说我，您就输了。就像您这样打门，黑更半夜的我听见，我敢出来吗？我 要光打门不行，还得叫你的名字。 对， 那好，再来， 再来，再来。 胡中人， 谁呀？ 明儿见。 哎，明儿见。 怎么样，我赢了吧？ 赢什么了？赢 还没说我。 是啊，有黑更半夜把人家给叫起来说明儿见的吗？您回答得像句话呀。 啊，回答的还得像话。 对， 好，再来 再来再来。 胡中人， 谁呀？ 出来瞧。 哎，出来瞧。 嗯， 哈哈，出来了吧？ 我回去了。我 这什么叫出来瞧啊？这 你看这人，这叫什么事？这三回了都不算呢，这干嘛？这为这五毛钱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质疑的吗？ 您得给人家说我。 说我有什么了不起啊？ 说我他就算输。 说我就算输。 对， 再来。 再 来。谁呀？ 我。 你输了。大家喜欢猜谜，我再说一个你猜猜。 可以呀、啊、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扣一个字。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扣一个字。我猜不着。人，人民的人。那怎么叫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呢？ 一年是四季， 嗯， 仨月为一季， 是啊， 正二三为春。 对啊， 春字怎么写 啊？ 一横两横三横一撇儿一捺，下边一个日。 是啊， 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 嗯， 小金每月少一天，三个小金少三天，春字除去三除去日，就剩一撇儿一捺。 太好，您这也太复杂了，说点简单的。 还简单的？ 哎， 哦，两个口字儿不分开， 这打什么呀？ 一个字。 猜着了，这字念吕，姓吕的吕字，两个口字儿，中间有个小竖连着，两个口字儿不分开。 啊，吕字儿就两个口字儿不分开。 是啊， 那回字儿呢？ 回， 那不也两个口吗？能分开吗？ 那也分不开。 日字儿不更像两个口？ 也差不多呀、啊。 全不对， 那我可猜不着了。 这个字念针， 哪个针呢？ 打铁的 啊， 底下垫那个东西叫什么？ 哦，铁针子， 就这个针字儿。 嗯， 怎么写呢？ 啊， 石头的石字边一横一撇儿，下边一个口。 嗯， 这半边是个站字，一竖一点儿，下边一个口。 哎， 两个口字吗？ 对。 哎，怎么不分开呢？上半截儿你把它合起来是个不字。 嗯， 一横一撇儿，一竖一点儿。两个口字把不字分开。 对了， 把不字分开。哎呀，您这太深奥了，说点通俗的。 有深奥。 哎， 通俗的。 哎， 瞧瞧， 哎， 一竖一边一点，这猜着了，大小的小，一竖一边一点， 错了。 嗯， 姓卜的卜。 哎，这卜字怎么会一竖一边一点呢？你看卜字就两画吗？ 一竖 一点。 哎，不对不对不对， 您说的是一竖一边一点。 是啊， 嗯， 一竖 啊 就一边一点。 嗨， 一字之差为何成为舞台生涯的转折点？ 上边加一横，哎，干部的干，和平的平， 是遭遇创作瓶颈，还是另有隐情？ 觉得演起来啊，就有点吃力了。 档案精彩继续。 哎，啊，这个节目啊叫打灯谜， 又叫猜谜语， 也是侯大师的代表作。 对， 侯先生一生当中演绎这个作品可以说是很多次了， 可以说是常演常新。 有这么一次啊， 啊， 侯大师出了点错误。 哪点出错了？ 就这个环节呀。 啊， 这个字念什么？ 这字念干。 错。 那念什么呀？ 念平。 怎么念平呢？ 和平的平啊。 啊，为什么呀？ 这还俩点呢。 哦，俩耳朵也算呢。 哎，就这么个环节。 这点错了。 侯大师错了。 他怎么错的？ 这念什么呀？ 念干呢。 和平的和呀。 哦，和平的和了。 你看 啊， 有一个口误。 是是是。 可不是因为这点口误侯大师就卸甲归田了。 哦， 正因为这点口误， 嗯， 倒成为了侯大师的转折点。 那年头不让唱。 是啊， 改行做小买卖。 哟，他干什么去了？ 卖粥。 哦，开个小粥铺子。 啊，过去。 不，摆摊儿。 哦，摆摊儿。 那个早点。 哦， 精米粥，煎饼果子， 啊， 龚云普先生， 嗯， 是唱老旦的， 是啊， 这套他还不会。 哎呦， 炖了几样菜， 嗯， 拴了副挑子，您看走在街上， 嗯， 就这个样。 哦，怎么还带着台柱啊？ 唱老旦的老习惯，溜了俩钟头， 嗯， 也没开张。 哎，怎么没人买啊？ 人家不知道他挑着给谁送去啊？ 那是怎么回事啊？ 他想，对了，我怎么不吆喝呀？ 哎呦，没吆喝， 照着卖菜那套又不会 啊。 好在自己会编词儿。 哦， 编了四句， 嗯， 唱的是摇板儿。 是啊， 还蛮好听的。 您给学学。 是这样， 嗯。 抬抬抬嘞抬嘞抬， 旁边走路呢？ 嗯， 人卖菜的还带着锣呢， 带着家伙点就来了， 是这味儿。 哎， 香菜、芹菜啦、啊、青椒、茄子、扁豆、嫩蒜苗，好大的黄瓜，你们谁要？ 哦，有买主了。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哦， 北京老太太买黄瓜麻烦着呢。 是啊， 不是给了钱拿起就走。 他呢， 掐一块尝尝。 哎，他尝他干什么？ 不甜不要。 哦，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哎， 开张了。老板把挑挑过来， 嗯， 往这一放。你想他这肩膀哪搁过那么重的东西？ 压的， 一扶着肩膀这个疼啊！ 嗯， 他想起叫板来了， 哪句啊？ 啊，苦啊！ 嗯， 老太太误会了， 是啊， 黄瓜苦的，不要了。嗨， 好又来个买主，又不要了。 要不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呢？ 说的是。 哦，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哪位？ 金少山。 哎呦，那花脸可好。 好， 嗯， 个头、架子、 嗯， 嗓筒， 嗯， 哪样都好。 是啊， 金派花脸。 对， 不让唱，改行了。 哎，他干什么去了？ 卖西瓜。 哦， 挑着挑串胡同卖西瓜， 那是卖整个的 啊， 他哪干得了啊， 他 卖零块在门口摆摊。 哦，卖零块， 人家内行卖西瓜的。 嗯， 人家有这套家具。 是啊， 手推车， 哎， 独轮高车， 嗯， 找墙根这么一顶， 嗯， 上边踏好了板子， 嗯， 铺上一块蓝布， 对， 拿水把它烧湿了， 哎， 拿这个草圈把西瓜摆起来， 嗯， 切西瓜刀， 嗯， 二尺多长， 嗯， 二寸多宽。 是啊， 切出那个西瓜来一般大的块， 对， 摆在那会儿， 嗯， 拿个破蒲扇， 嗯， 轰着苍蝇， 嗯， 吆出来也挺好听。 是啊， 吃嘞白脑快嘞，哎，沙子地的口味的甜嘞凉啊，吃嘞白脑快糖啊， 哎，是这味儿。 这位金老板哪干过这个？ 是啊， 你让他吃西瓜行，他卖西瓜哪儿行？ 嘿。 在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哦， 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儿， 哦，当案子。 切西瓜刀的就是咱们家里那切菜刀， 用切菜刀切西瓜， 切出这个西瓜有块大有块小， 好嘛， 摆在那儿也不好看。 那怎么好看呢？ 卖西瓜应该是啊， 嗯， 卖完一个再切一个， 对，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好嘛，他倒急性子， 这些卖西瓜出尊了。 嘿嘿， 他这看西瓜的样也不对呀， 啊，什么样啊？ 攥这个切西瓜刀， 嗯， 往这一站， 就这把切菜刀， 唱花脸的架子， 嗯， 他那儿站着， 嗯， 过路的人可吓坏了， 是啊， 谁走那儿都吓一跳， 嗯， 这人 愣住了， 怎么回事？ 是啊。 卖西瓜要跟谁玩命？ 这好嘛，是够瘆人的。 远点，远点。 这好，躲开了。 越聚人越多， 嗯， 站着好几十位 啊。 金少山攥着刀还琢磨呢， 嗯， 这么些人他怎么不过来吃啊？ 是啊， 你那样谁敢过去？ 还说的是呢。 他想什么呢？ 嗯， 哦，他们爱听我的唱 啊， 我给他们来几句， 他们就吃了。 哎。他唱啊，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哦， 是一叫板这样。 嗯，这叫板呢， 这胆儿小的一瞧 啊， 往后去，往后，别挤我， 和都躲开吧。 嘿， 嘿， 要不出来好听 啊。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催沙瓤，一刺儿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心情尝尝，你们吃啊， 是全下好了。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见多识广是先生，知无不言是朋友。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谢谢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